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五位嘿，老五玩家。 臨近聖誕節呢，咁天氣就即係一如最近都係比較涼一啲啦。咁但係好似呢兩日呢就天朗氣清返啲啊。 同埋好似回暖咗少少嘅，即係上個星期都真係比較凍，可能日日出外呢都著返件羽絨。 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嘅話，佢仲要嗰種呢凍得嚟呢係有少少係即係濕啊。咁所以係相對之下呢都較為難受一啲嘅。咁啊，但係即係呢一個禮拜，尤其是呢兩日呢，我覺得天氣好正啊。咁啱啱喺個 weekend 呢，都甚至乎有啲朋友啊，趁住天氣都唔差啊，咁啊即係出去行下，即係講緊嘅唔係行即係商場啊，即係行唔同嗰啲嘅購物嘅啲嘅中心啊。咁佢哋真係可能話去一啲郊外啲嘅地方啊，就算未必話真係要行到上山都好，都可能搵附近一啲嘅即係郊野公園啊，咁可能就出去picnic一下，親親大自然咯嚇， 係包括我啦，就係、 是。哦，係你有份啊？ 因為咧就係見呢一個週末咁好嘅天氣，咁所以咧我就本身嗰一朝早都有嘢做，但下晝咧又唔想嘥咗個咁好嘅天色，就為不如近近地啦，去大帽山嗰度行山咁樣。 哇！即係近近地都去咗大帽山喎。 因為我本身其實都喺荃灣個頭，咁、所以如果大帽山嘅話咧、有一個簡單啲，我之前去過嘅。咁就係搭巴士啦，咁去到大帽山郊野公園嗰個站落車，咁、就可以行上去，直情經過嗰個大帽山個小食亭啦，即係個個行山打卡遊都會去嘅，跟住就一上去到大帽山嗰啲雷射塔嗰度，咁、就來回咧，我上次行都 around 4.5 個鐘左右啦，你慢慢行嘅話，咁、所以我就不如唔好嘥咗咁好嘅天色啦，咁啊即刻叫個 friend 出嚟去行下山啦，咁樣，咁然後咧。我上一次行呢就虽然就唔係太好受嘅，事关呢我就行呢个大帽山道上去，咁就成条马路嚟嘅，咁就沿途都人车争路得几夸张，因为周末你都知好多朋友会趁住呢个时间去行山啦，咁而有好多可能一家大小呢就揸架车上去宵夜食咁样，咁、所以可能你每行几十米呢就要行埋一边避车，然后嗰段路呢你都知行车路都冇乜树荫㗎啦，老实说。咁所以呢我第一次个经验係好差嘅，咁但係今次呢我就改行咗另一边，就係行呢个麦理浩径第八段上大帽山。哇，感觉好好多啊。 点样呢，即係我好想知喎，因为我就真係冇行过喎。 嗱，因为呢其实如果你有兴趣呢，即係搭巴士嗰个巴士站呢，一般人都会落咗车之后啦再行返落山 around 可能50-60米，然后就转上嗰个小食亭嗰度做起步个点嘅。咁、但係呢其实喺嗰个巴士站附近呢就直情有麦理浩八段，即係第八段嘅嗰个入口㗎啦。咁、你如果行嗰段路呢，佢直情係真係郊野嗰啲径嚟㗎，係好多树荫啦，而且嗰个感觉你会觉得係亲亲大自然好多嘅。如果你行大帽山道上去，即係沿马路上去呢，就真係好似自己行嘅一条无尽嘅车路咁样囉。 即系你系会觉得做乜嘢啫？即系呢条路系俾车行嘅、哦，车嚟到我又要让佢啦，而且佢所有啲设施又唔系好俾你感受到嗰种好大自然嘅气息嘅，因为佢真系一条开辟咗做车路嘅地方，侧边系可能好窄窄地，有一个人左右嘅身位俾你慢慢行咁样，一有车嚟你就要行开俾佢过，咁嗰下咧你个感觉唔系好好受噶，同埋你都知道大帽山咁鬼高咧。你是觉得点解行极都行唔完呢条斜坡嘅呢？你是冇嗰种行山嘅感觉的、 不过你讲开又真系、哦，即系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好似你咁啦。对于我嚟讲嘅话，其实行山呢，我当然都喜爱欣赏风景啦。但系有时候我都系比较目标为本一啲嘅、嗯，即系志在就系究竟你行嗰、那个过程行咗几多，行到几远，能唔能够完成目标？咁但系咧，我身边有啲即系话好似所谓。游山玩水啊，即系咧，你点解头先阿 Nicole 讲话你话行山咧，有时候行山径系好过你行马路咧？因为你行山径咧，你真系啊，成日都讲话咩亲大自然，究竟个大自然同你行马路你亲唔到咩？啲树都喺隔篱啫嘛。嗱，但系你真系行山径嘅话，如果有一啲咧，真系有行开山嘅朋友嚟讲，佢就好明白啦，就系、是、你系可以沿路咧欣赏，即系嗰个所谓咧大自然嘅景色，唔系讲嘅话一定要眺望话，哇出边。嗰、那个无尽嘅海景啊，又或者个山景啊，未必嘅。有时候可能咧，你行过一啲嘅小路咧，旁边有啲咩嘅花，有啲人咧好中意就啊停低落嚟啊，喺度研究一轮啊。跟住可能有时候你见到有只蝴蝶，又或者有啲唔知咩昆虫飞过咧，我有时候同啲长辈行咧就犀利啊，真系咧啊沿路行过喺山嗰度咧，嗰只系咩咯？啊，呢一只咩花咯？啊，嗰棵咩树咯？啊，上面嗰啲系咩果啊？有啲咩食得咩唔食得咩味道？全部都可以讲俾你知。 系啊，喂，同埋我觉得呢一啲朋友咧好正嘅行山，我最中意跟住佢哋行山。你觉得沿途好似有个响度咁样？ 系啊， 即系边棵树啊？呢个咩八千层啊？嗰个又唔知乜嘢矮啊？佢真系所有嘢咧好认识嘅。 系， 而你唔听佢讲咧，你完全冇留意过，原来呢棵树咁特别嘅。咩？呢块叶咁有特色嘅咩？跟住呢啲系好正嘅朋友。 因为以往系咩咧？以往你可能就系、是、即系香港啊吓，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如果你唔想话真要去到即系啲山区咁样，你先至可以叫做接触嗰大自然嘅话，咁你可能就去嗰啲唔知咩即系郊野公园啊。咁通常啲郊野公园就系如果要介绍啲植物嘅话，就动块牌喺度嘛。咁你就会见到哦，佢一两棵咁样样。 同埋我觉得最老土咧，系喺个树干度咧挂住个牌。即系话俾你听，哦，木棉树咁样咯。咁但系木棉树何来特别呢？即系会唔会系佢啲棉花啊，各样功用啊？你又要唔知行去边度搵块牌仔嚟睇？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咧真系好熟悉大自然嘅朋友咧，佢讲嗰啲故事啊，你完全系哇好投入啊，好正啊！甚至乎我记得最正一次咧，就系嗰一个都一个叔叔咁样噶，佢就同我讲咧，嗰啲花系佢细个咧好中意摘咗嗰堆。花嚟啜啲蜜糖。 哦，系，我细个都有啊，我试过噶。 但我唔记得咗个棵树叫咩名。 系。 咁然后嗰、那 个。唔系嗰阵时候，好似佢系话嗱，真系呢啲，我真系。凭我仅有嘅记忆，嗰阵时候好似话细个咧，佢唔知点样摘一啲嘅大红花出嚟。嗱、我唔知嗰个花系咪真系叫大红花啊？但系即系总之摘出嚟咧，系都几大棵一个红花。佢掹咗之后咧，就由嗰、那个即系花篮位掹咗嗰支捆，跟住就喺嗰、那个即系花嗰个嘅根部嘅位置啦吓。咁你就开始啜。咁初初我就话：，喂，得唔得噶？咁因为嗰阵时候好细个嘅。咁当然佢呢一啲吓老手咁样样，就梗系。即系话你试下啦，咁样样可以啜到一啲嘅花蜜，的确嗱，好得意嘅，即系佢嗰种嘅甜嘅程度，其实就真系唔系话好甜， 系， 但系你又会渗住少少嘅花香咧，你即系放落口，即系你唔会当然成棵花喺度咬啦，喺度嚼啦，但系你可能即系舔下，啜少少啊，的确你又会有一种另一番嘅体验， 系，同埋嗰种系好特别回忆啦，即系你会觉得啊，行山就系跟住呢一个 uncle， 所以你先认。認識到呢種花，即係如果求其有烏加倫你帶我去咧，我肯定話有毒嘅，我唔會試嘅。即係通街咧，咪有嗰啲咩 行山妇人执到一个菇，跟住翻屋企咧就以为好好食，点不知系毒菇啊嘛？呢、這个成日都见嘅咧，因为好多嗰啲菇都系成有毒嘅，你以为佢个样好正常，好似街市买到，但系有毒噶嘛？啊，如果乌加伦你去咧，我就觉得你 系 嗰个。 唔 系 嗰阵时候咩啊？嗰阵时候我都试过同一啲嘅长辈行都系噶，你沿路咧有时候见到某一啲嘅植物上面开嗰啲果啊，咁、你都会问噶嘛？呢啲果食唔食得噶？咁样，因为你见可能隔啲马骝有可能摘嚟食啊，咁样样诸如此类啦。咁啊，嗰啲长辈有啲话俾你知系有啲唔食得嘅，即系唔食得咧，唔系因为纯粹即系有毒冇毒，就算佢冇毒都好啦。咁有一只咧，你食落去之后咧，佢系会可能搞到你嘅喉咙好痕啊，你甚至乎饮水都咧都依然系会痕嘅。即系所以佢又讲话嗱，呢一啲果咧又唔可以点样样食噶。如果真系要食或者系要点样样嘅话，你又可能要点样样处理过。即系佢好有呢一啲咁样样嘅生活智慧噶嘛。咁其实有时候你行山，即系除咗系行嘅过程之外，你享受嘅体验，咁啊都系个过程入边，尤其是你可能约几个朋友一齐行，咁啊沿路就大家倾偈咯。因为你有时候咧听呢啲即系前辈讲咧，佢又讲翻俾你知点解佢识咁多咧，佢又讲翻自己嘅故事。其实呢啲故事而家你真系可以话买少见少噶啦，即系你甚至乎而家今时今日。细个后生嗰啲啊，你叫佢喐都唔远啊，落街买棵菜都唔肯啦。 我同你 讲 电竞嘅故事可能就得嘅， 系咯。 但系你同我讲行山嘅故事就真系少咯。 因为系啦，真系少啲。因为回想翻我细个嘅时候，我都仲会跟我嘅屋企人啊，啲长辈有啲都系嗰个喜好系行山嘅话，你会跟佢去行。咁但系而家嗱，我都唔敢奢望我仔会跟我去行山，因为我首先我自己都 你自己都唔行山啦，因为。 但系我想话，我身边有一啲嘅长辈。佢哋好行山，跟住咧，佢哋咧，即系喺自己嗰啲嘅仔女细个嘅时候，都会带佢哋嘅仔女出去行山。咁但系咧，嗰啲仔女大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唔好搞我，你要行嘅话，你搵朋友行，即系佢搵佢自己嘅节目咁样样咧。咁变咗就即系有时候系有啲可惜咯。咁呢一样嘢点样样传承落去就？咁啊，就头先阿力区有提过，就系行呢一个麦理浩径八段啦。咁啊，知你行咗，咁啊，体验如何咧？你又讲到就系话入到去之后，好似去咗哇，另外一个世界一般咁样样。咁啊，其实嗱，因为你又讲话嗰段路其实行起上嚟都几舒服噶嘛。 系，虽然佢上落个幅度比较大，即系因为始终你去到中间咧系要经过呢个大帽山顶嘅。咁所以咧，你都知即系由虽然我都已经出咗猫噶啦，即系搭巴士去咗半途先出发咁样啦，但系嗰个幅度系大嘅，不过个感觉咧系真系比行马路好好多嘅，因为你会觉得似行山啦，一嚟，二嚟咧唔知系咪因为实在太多嗰啲周末假期嘅杂志介绍呢条马路嘅行山径啊，所以咧变咗麦理浩八段咧就真系冇咁多人行。行得嘅都系一啲真系行山爱好者咯，即系可能佢哋连住其他侧边嗰啲针山啊一齐行咧，咁所以个感觉咧系会好好多嘅，即系冇嗰种打卡 feel 啊，同埋咁人车争路，同埋今次咧我就咁啱去到大帽山嗰啲雷达塔嗰度附近咧，就撞正一啲呢个周末嘅行山比赛嘅参赛者。咁个感觉咧就都几特别嘅，因为咧我就好辛苦咁行紧上去啦，然后佢哋咧就攞晒啲架撑咁样跑紧落嚟。咁所以沿路咧，我一见到有号码报嘅人咧，我都话喂加油加油加油咁样。咁然后咧有一啲可能我唔知系咪我嘅感觉啦，好似外国人咧真系比较。又有呢一种咁啊行程日志啊，即系佢哋会觉得唔紧要啦，我都系玩下比赛啫咁样。佢行过咧，佢都会 thank you 啊，或者笑下咁样。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好似香港人啊咁样，佢就会冷漠啲嘅，笑又唔笑啊，眼尾又唔睄下你啊。咁即使系参赛者啦，然后咧前后行山嗰啲人士都系咁噶，即系我都嗌得好大声加油噶啦。然后前后行山嗰啲香港人咧就望一眼。 哦，就拧翻转头。咁但系我嗰下咧，因为我都知佢哋嗰个赛事好长噶，佢哋系玩紧100公里嘅赛事先会经大帽山。咁所以咧，我话哇，去到大帽山都跑咗几十 K 噶啦，好辛苦噶啦。咁梗系同佢讲句加油啦，我冇有冇嘢可以俾到佢。但系前后嗰啲人咧望啊。哦，咁然后就继续咧一字排开咁样阻住人哋条路啦，跟住我就觉得啊好啦，加油啦你哋。 会唔会我喺度谂咧，即系有时候系咪讲嗰个人嘅问题啊？ 会唔会啊？唔系啦，系嘛？ 系咪应该就唔会嘅？不过嗱，即系呢一样嘢，我又有时候都有啲体会嘅，即系一啲啲时候啦。即系因为有时候你话真系行山嘅话，以往我都试过咧。行山嘅时候，你可能沿路你见到啲其他人都喺侧边嗰啲山径度行过咧，咁大家都会打招呼啊。咁有时候反而咧仲会提你啊，前面有啲乜嘢嘢啊，小心啲啊咁。跟住又或者啊，你行上去嗰度咧，嗰条路有啲咩要留意啊咁。即系有时候有，反而又几好吹。咁但系有啲时候又好似阿力区又讲啊，即系咧你同佢讲声或者可能调翻转你提点佢啦，又或者可能即系打声招呼啊，吓有个微笑点个头咁样样咧。咁对方亦都可能就咁望你一眼，跟住就咁行咗去咧。咁的确如果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又话咁冷漠嘅咧吓，即系不自觉有少少呢一啲嘅感觉。不过可能即系你要明白啦，每个人行山。即系嗰个嘅体验唔同啊，即系你又唔知佢其实可能咧已经兜咗呢个大帽山咧行咗三五七个圈咧，系咪先？即系话人已经行咗 好辛苦啦， 即系唔知几多十 K 啊咁样样，或者可能又突然间行下嘅时候，忽然之间醒起，哎呀，厨房个煲汤未熄火咁样样，跟住人哋赶紧翻屋企嘅时候，咁你同佢讲加油加油加油咁样，加未有啊？ 仲唔好打搅我啦？ 系啊，咪啦，我屋企就嚟烧着噶啦，你仲叫我加油咁样样啊？即系可能去到呢啲位嘅。 好笑喎、啊！頭先嗰個原來我就諗緊啊，點解會無啦啦屋企燒著咗嘅咧？我鋪排咁耐就係要話我個加油係加油。 講到咁白就唔好笑啦，力哥係嘛？ 我真係話翻俾大家聽， 諗住 歐家係幾好編排啊！ 我哋定咗啲轉數高嘅，唔使咁樣講嘅，係咪先？ 喂，人哋俾緊菜，點會屋企燒著咗啊？肯定熄曬先出門口噶啦，歐家 林。不過真係嘅，其實真係行山有時候好過癮嘅都。可以话系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如果你见到可能其他行山嘅朋友啊，即系尤其是可能见到比赛一啲，同佢哋讲声加油都系一个唔错鼓励方法嚟嘅。 系啦，所以喺呢一个时候咧，即系讲起加油咧，我都要攞翻一个挑战赛出嚟，谂住 battle 下你啊，胡嘉伦。 系因为其实咧，Nico 咧喺较早前咧就揾到一条片，就系、是、呢个 Baby Shark 嘅 App Challenge。我哋先解释少少先。 系 咁就系讲咧，大家有知有一首儿歌叫 Baby Shark， 咁其實我仔識跳呢一隻舞嘅， 係啊，因為佢本身嗰啲舞蹈係好簡單，因為好多都係可能用手指食指、手指公咁樣開開合合啦，又或者兩隻手開開合合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Baby Shark 嘅舞蹈咁樣嘅。 咁當然即係小朋友做就即係用手去做啦。咁但係阿力哥揾到條片咧就殊不簡單啊，佢係用腹肌去做啊，即係咧嗰啲小朋友你見到係一班小朋友啊，瞓喺地下，跟住嗰個開合接。法咧系 instead of 用手咧，系变咗用个腰腹，即系抬脚啊、举手去做。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呢个时间咧，揾埋红书儿嚟咧吓，咁就喺呢一个新闻 break 嘅时候咧，我哋就进行呢一个嘅比赛。 系 嗱，转头翻嚟我哋啊披露，究竟呢个比赛嘅结果系点？我而家好惊啊！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真系从来冇试嗰个新闻 break 咧，系过得咁艰巨。 你仲讲到嘢喎，好嘢喎！ 系啊，经过一个新闻 break 咧，咁我哋翻嚟啦。咁头先有讲过啊 ，break 之前咧，我哋就话即系喺呢个 break 嘅时间，我哋会嚟一次嘅比赛。咁就系话呢一个 Baby Shark 嗰个嘅 app challenge 啊。咁啊，见到阿 Share 啊，洪舒怡都喺度啦。 系啊，我原本可以做得好啲噶，但系隔篱有嚿障碍物。 是烏加倫啊嘛， 雙重打擊。首先障礙物都算係仲有一嚿，即係份量一啲都唔細，完全係阻住佢賽事呢個進行啊！ 咁樣阻住咗， 好唔開心。喂，但我真係想話嗱，因為咧呢一個即係 Baby Shark App Challenge 咧，即係唔好睇少短短分半鐘，但係嗰分半鐘咧，我覺得係人類終極爆發嚟嘅。我真係有呢一種嘅感覺，尤其是當你咧感覺到紅書兒呢一類咁樣嘅即係非人類物體咧瞓喺你隔離咧，係好得人驚。 其實講真係有一定嘅難度，其實我覺得係比起睇起上嚟咧係再辛苦啲，因為初初你 call 俾我睇嗰條片嘅時候係一條小朋友做嘅片啦，睇落去咧雖然話啲動作可能可以幾辛苦，但佢哋都做得幾輕鬆嘅，咁我都諗應該都可以應付。 係你先至會咁諗嘅啫，我從來冇諗過。 我都其實都真係慢慢地啊， 慢慢地，唔係喎，我見你做到唔遠地。 我見佢每個動作都啱拍子啦，而且做得好足嘅。 唔係呢啲嘢相對嘅啫， 搞錯。 唔系佢又攞我嚟比，你知唔知？因为我想话，其实嗱，如果就系我同 Nicole PK 嗱，其实 Nicole 当然都比我做得好好多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就系我同 Nicole 做嘅话咧，我相信我压力都冇咁大，因为咧我望过 Nicole 嗰边咧，我见佢都做得好辛苦，一路做啊，好攰啊，好辛苦啊，咁我都会觉得自己唉，咁我都唔算太差，即系我会有嗰种感觉。但系咧，好似睇漫画咁啊，你望完 Nicole 嗰边咧，因为我瞓正中间嘅，我哋三个人系并排瞓咗喺地下嗰度啊， 沙甸鱼咁样啦。 一望完 Nicole 嗰边。之后一零零过去舒儿嗰边咧，我见佢好似睇漫画咁样，有个人好起势咁样做紧 sit up 噶，即系仲要系咧系好快、 啊。系啊，你谂我做到第三四个动作咧，我已经睇唔到张猫纸写乜嘢，我觉得神志不清。然后望到洪舒儿，哇，仲做得咁犀利嘅。 唔系，其实讲真咧，乌家龙嘅感觉就系咁啦。但系如果我隔篱嗰系 Nicole 咧，我应该冇做得咁起势嘅。但系由于我隔篱嗰系乌家龙咧，咁我又觉得 点解啊？ 感觉比较良好啊。 我后屘都觉得出名，系啊，我都觉得唔得，我一定要做得好过乌加伦噶嘛。 正路其实系咪应该有多啲同情心同埋同理心？你见到隔篱有一个途人啊，唔好话同事啊。一个途人，你见到佢遇上困难啊，即係做起呢一啲嘅运动上嚟嘅时候有咁多嘅阻滞，你系咪应该稍微都即係放松一下。 唔系理论上系咁样，但系真实上呢、人系有虚荣心嘅。 你要践踏佢。 唔系真实上我哋更加有爱心，我哋咁激将法啊嘛。 唔受 埋你嗰份。 我从来都系受与唔受。 唔系但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动作上呢乌加伦系唔系全部做晒但系一啲 detail 位呢佢继续有做嘅。去到Let's Go Hunt 嗰度，唔係 Run Away 嗰度咧， 即係要 調翻轉頭，趴喺度，只腳原地跑咁樣。烏嘉倫雖然趴咗喺度，但我見到佢只腳掌咧係有喺度喐動嘅，稍微咁樣兩邊扭嚟扭去嘅。 你知唔知我成身嘅肌肉最結實喺邊個位置啊？就係、是、腳眼咧到腳掌嗰一橛，嗰一啲位置嘅肌肉係最結實的。 係稍微有啲似曱甴咁樣，垂死掙扎嗰樣。 洪舒兒呢一句説話咧，即係同你講啊，你都係。渣入边咧最劲嗰个嚟 噶，得啦好啦，唔系嗱，但系真系我想话，因为其实呢一个 Baby Shark 咧，我发现喺外国都真系几流行嘅，即系唔系净系小朋友做啦，我发现可能有好多人都争相啊，开始有自己唔同嘅演绎啦。 系，我直情见到咧，因为本身我哋睇嗰条片就应该美国一啲学体操嘅小朋友、做腹肌练习嘅条片嚟嘅，咁后屘咧就有啲体操嘅老师咁做完呢个喺地下板之后咧。佢哋就挂咗自己喺条杠嗰度，做一个进阶版嘅 Baby Shark 腹肌挑战。 冇错，以呢个吊立鸭嘅方式咧，就系大家。 但系佢哋都系一样地咧，系有唔同程度嘅。 系啦，佢直情要唔知点样打到个关斗碌咗上去。 系佢哋四个人噶嘛？ 系啊， 企喺两边嗰两个人咧，系明显地啲体能好好多嘅。中间有其中一个咧。是直情放棄咗落咗個槓， 我都同意啊！ 做咗一半， 其實企喺側邊嗰啲咧，一定係好啲。 其實因為我哋做咗 research， 所以選擇嘅頭先嘅位置咧，都係兩邊留翻個中間位俾烏嘉倫。 係啦，即有別於咧，一般例如睇跑步比賽咧，咪中線一定係跑得快， 或者游水四線係最快嘅。 咁但係咧，我呢個 Baby Shark 嘅腹肌挑戰係完全調轉。 不過我想話，其實咧頭先。 我嘅表現失色咧係情有可原嘅。 因為 嗱，因為咧頭先我哋嗱呢個咧就即係聽眾們咧要上翻去睇片先知，喺我哋咧即係啱啱度緊位啊，同埋即係稍為試嗰啲動作嘅時候咧，我已經整傷咗。即係其實真係啊，因為咧即係一時掉以輕心，平時嘅我咧嗰即係啲腹肌有溝通開嘅話咧，就唔會係咁嘅狀態嘅。 會唔會啊？即係你頭先同你腹肌斷絕咗溝通，然後唔 當下佢就嗱 太過激進， 即係好似我同你大家一齊做節目咧拍檔啊，我接呢一句，咁大家有溝通嘅話，你咪即刻會俾反應咯。咁當下我冇同我腹肌溝通啊嘛，咁我話喂你啦，嗰下嘅時候佢唔知喎， 俾得住， 跟住係咁啲就輕輕扭一扭啦。 但係你唔止冇同你嘅腹肌溝通，你連背肌都失去咗聯絡。 嗱，首先嗱，喂，首先， 因為佢背肌都 你錯啦。嗱，點解咧？嗱，我背肌受傷，因為聽眾們要首先了解我背肌點解整傷咧，係因為紅書兒嘅責任嚟。 我係好心幫你，我見你 係要負翻個責任。 我見你坐喺度咁慘搓肚腩，咁我諗住 嗱，我先 搓肚腩係搓肚腩，我要嗰個係加個 echo 落去 嗰嚿嗱，聽清楚嗰嚿係腹肌 ，OK 係腹肌嚟嘅。咁但係我想話，因為嗱，大家我試位嘅時候，同埋即係試做嗰個動作嘅時候，因為之前冇練過啊嘛，咁我試嘅時候咧，真係即係冇溝通啦，頭先講過啦。咁好快咧，即係嗰個肌肉嗰個位置咧，就同我講話酸痛啦。咁咧，當你一卷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嘅腰一卷埋咧，佢就想抽筋。頭先我係咁樣嘅狀況嘅。 咁你會點做啊？係咪教佢拉翻鬆？ 係啊，唔係頭先，所以你咪即刻咧教佢趴喺度拉翻鬆個腹肌咯。 係啦、啊， 如果你卷埋係痛嘅話，咁、你咪好似調翻轉張開佢， 咁 拉 翻 鬆。而且嗰個動作係完全放鬆嘅。嗱，點知未幾咧？佢就已经话咧，哎呀， 唔系， 我连背脊都拉上 埋。首先好好歹歹，我曾几何时都系一个即系运动爱好者啊，我都好 sporty 嘅，有一段光辉嘅过去。咁啊，但系即系头先阿舒儿同我讲话，喂，你试下拉一拉啦，拉拉你嗰个腹部位置啦。咁我话点样样啊？咁我话你拧住面，咁你就揾只手咧撑起自己，好似做掌上压咁。 嗯。 但你即系下半身咧，就即系摊喺度，唔使即系竖高，唔使抬高自己嘅。 嗯。 咁于是乎我就跟佢去做啦。嗱，咁本身我觉得啊都几舒服、啊。 系。 咁佢系咁讲一句话，只手摆后啲。手擺後啲， 拉得 行 啲啊！ 咁我本身個姿勢就係、是啊、好似放鬆咗啲喎，佢係咁同我隻手擺後啲。 我高個頭， 同埋叫我個頭開始我高，跟住我差啲嗰個後尾枕接落去個腳踭個位置啦。 呢個係幻想之中嘅啫。 跟住我 其實個距離差 我 遠到我諗，其實你冇乜我高過個頭嘅啫。 跟住我話我差唔多對接嘅啦喎，佢話仲要我擺後啲，我話點樣擺啊？跟住我再擺多兩下嘅時候，我話唔係喎。我背脊 闪、 啊，背脊嗰位突然之间闪一闪、啊，即系嗱，跟住后屘我就发现啦，我唔单止我前面腹部受创，我甚至乎连背部咧都开始有一啲隐然嘅伤患咧触发到啊！ 嗱，我唔帮你啦，我觉得洪书怡教你呢个动作咧系绝对正确嘅，系你做得差啫。 但系其实我觉得乌嘉伦咧，佢系嗰啲专登话到自己衰啲。然之后做起上嚟嘅时候呢佢其实可以应付系嗰个程度系大啲嘅。佢初我哋试啲动作嘅时候呢佢接都接唔埋㗎嘛。 係 例如第三个动作系要两隻脚一起抬起差唔多接埋个人嘅 动作。咁样啦。 係啦。咁佢初头嗰时候话直情自己唔协调冇可能做到呢个动作㗎嘛。但到真正嘅时候我见你都做咗两下喎。 係咩 你教咗佢拉筋啊？你知唔知啊？如果冇熱身嗰拉筋咧，阿烏嘉倫你一下都做唔到、啊。 呢位主持人你好唔中肯喎、啊，我講咩都係我唔好，佢講咩都話係佢嘅功勞喎、 啊。唔係，因為我覺得洪書怡真係講得好啱啊！ 我話你唔使再講呢位主持人，我完全明白你講啲咩。嗱，不過啊，即係可以。好肯定佢讲今日即係如果要讲话我哋呢一个即係冠军嘅话三个入面我都攞第三㗎啦应该。 有咁快。Okay, 而且可以有做完之后话个腹肌出咗嚟。 係啦 有做完之后贴埋自己嗰个一旧嘅腹肌嗰度仲要特登顶出嚟俾大家睇。 喂咁嗱阿舒怡过门都系啊哎冠军让俾你啦。 其实我都唔系做得好贵㗎喎。我覺得係可以做好啲嘅，因為人哋嗰啲咧係平到背脊好直啊， 係啊， 只腳係行曬咁樣噶嘛， 佢直接咪埋腳趾。 所以其實我 再講多次，呢、這個成績都係相對的。 所以我想話嗱，我個人幾厚道啊，我唔斤斤計較呢啲位係咪先？即係啊，雖然就算你做到冇嗰啲小朋友咁標準，唔緊要。 冠军你嘅，系咪好得体咧？我呢一下， 洪舒怡阵间又出多句噶啦，都系相对嘅啫。如果唔系你， 费事再讲， 都攞唔到个冠军啊。 系嘛？好啦，呢一条片咧，系咪真系要公开？我想问 下。我觉得要啊，因为大家欣赏下乌嘉伦你做呢个 Baby Shark App Challenge 几英姿啊嘛。 其实系我哋两个影衬紧你嘅啫，我哋系绿叶嚟嘅， 系啊， 你先系鲜花。 唔系因为一望咧个重点就落咗喺你身上边，有乜理由做咗两个动作就？摊喺度 好啦，大家可以上网睇啦，去 Nicole 嘅 Facebook 嗰度啦，系嘛？ 我哋各自都放上 Facebook 啦。 系啦，洪舒怡同埋吴咏希 Nicole 啊。 吴嘉伦、吴咏希，乐活玩家。 哇，真系唔系讲笑，我到而家条腰仲痛紧。 有冇咁渣？吴嘉伦，咪得住，我真系觉得咧，你系喺热身嘅时候咧，纯粹系做咗几下，然后就话腹肌拉伸。洪舒怡教你拉筋之后咧，拉咗一下，你又话背肌拉伸，有冇咁夸张先？ 喂，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一啲都不能够睇小呢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咧，嗱，首先咧，听众朋友们咧吓，如果你哋会睇嗰条片嘅话咧，你会谂住好似我哋咁样样啊，挑战嘅话，咁啊，事前热身运动真系少不免啊。如果冇危险啊，同大家讲声啊，即系我身受其害，同大家即系先讲先啊。 你使唔使加埋啲咩？呢一个系专业嘅动作，要有特别人士嘅指导下先可以进行。 其次咧，我又想话嗱，真系如果你自问吓，即系话对于自己嘅腹肌有翻咁上下信心嘅话，不妨你拍条片嚟挑战我哋。即系嗱，你就喺阿 Nicole 啊，同埋阿舒怡佢哋放嘅片嘅地方嗰度咧， 系 跟住回应。贴翻你条片出嚟， 系 睇下嗱。如果我觉得啊，即系啊，我哋咦，大家都觉得啊，唔错喎， 有翻上啊。咁就乌嘉伦再同你哋 battle。 唔系我。我有乜所谓啫？我豁出去啦！呢条片一出街，我都冇晒所谓嘅嗰啲形象噶啦，已经系咪先？ 系，我真系觉得唔系乌嘉伦，你知唔知嗰啲咧？咩乜乜乜大变身嗰啲咧？即系乜乜乜你自己大半男大变身又好啦，大肥大变身又好啦， 美男子大变身啦， 美男子大变身都得嘅，你自己填啦吓。咁嗰啲咧都系可能用好短时间就脱胎换骨噶啦嘛。咁既然听众们都咁有心，希望见到你嘅改变，你冇理由辜负大家嘅期望。 我首先我想话，因为头先嗱，我先翻去上一 part， 我哋讲我哋嘅冠军就系舒怡啊嘛。 系 咁，当然即系、就是、你如果拍一条片挑战舒怡，而我觉得咦真系赢到啊，好嘢、啊！我私人醒份奖品出嚟。 喂，奖品唔得，奖品太冇诚意啦、啊。我觉得系你要现场再同人 battle 一次咯。 真系 系啊。 唔系，即系如果你问听众们拣奖品同埋同我现场 battle 一次，你觉得佢哋会拣现场 battle 一次？你真系觉得咁？我谂除咗你系咁啊。OK，why not both？ OK 嗱，即系如果有片到嘅话，我哋到时候再谂下究竟点样送一份好有意义嘅奖品俾大家。 好， 我相信呢一份奖品一定可以帮到大家。即系头先阿 Nicole 讲开话点样脱胎换骨啊嘛。 系， 即系咧原本你有六嚿腹肌嘅，令到你有十二嚿。 好， 好唔好先？即系我搵一份咁嘅礼物出嚟。 好， 我就要做到。即系我自己搵唔到唔紧要。我諮詢，因為我認識朋友多嘛，我揾阿 Nicole 啊，揾阿舒怡問一問啊，一啲運動精英啊，咁我問下佢哋點樣可以六嚿腹肌變十二嚿， 好 啊，點樣樣鍛鍊出嚟啊？咁啊，嗱呢一個我哋就暫時啊放喺度先，掛在嘴邊啊，記住佢，咁啊，下次我哋可以再舊事重提啊，好冇事。 下年嘅時候再講過啦。 我相信冇咁耐嘅，我相信你嗰條片一出就係一呼百應啊，唔係講笑啊。 好啊，嗱，因為烏嘉倫咁樣，我就真係快啲嗱嗱臨準備定份禮物啦。 唔系啦，咁啊，汇报下今个星期我哋嘅进度啦吓。咁啊，其实你今个礼拜点样 咧？嗱，我今个礼拜咧，事关我上次咪讲咗，我有呢一个剑球嘅挑战嘅，咁就想一个月内咧学识投十招嘅。咁、其实咧第一次上堂，我就觉得自己好似咦都几啱玩咁，因为我都好快掌握到头五招噶啦。因为如果你对剑球有少少认识咧，就好似一个锤仔，然后用条绳连住一个波咁样。咁佢有一啲技巧咧，就是你一戳个剑球啦，揸住个锤仔嘅时候啦，戳一戳咧，咁可能头五招最难嗰一招咧，就是、一戳起嘅时候咧，就要将个波 套翻落嗰个嘴仔度嘅。 系，因为嗰个嘴仔其实就两边系嘴啦，但系中间咧有尖嘅， 系 吉出嚟嘅，咁就可以插住个波，有个波中间有个窿嘅。 系啦系啦，咁呢一个就叫做头唔招最难咁样啦。咁但系我第一个星期学啦，再加上我翻屋企又好勤力咁练习咧， 再加上你又天资聪明咧， 系啦，再加上我又有少少潜质咁样， 系啦，又明艳照人咧， 系啦，再加上 嘅， 啊继续数啊，我都中意听 嘅，系啊，再加上我讲讲一连串嘅大话咧。 你唔好咁啊！跟住之后咧，咁我就觉得，咦，头五招好似都唔难喎。咁但系咧，上星期五咧，我就上咗第二堂。 系。 咁但系好可惜啊！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仲未有呢一个能力，可以一口气做得晒头嗰八招，即系五加三招。 系。 因为我新学嗰三招好难、 啊。哦，系。通常都系俾啲甜头嚟噶嘛。 系啊，我都觉得系，佢好似呃咗我上贼船啦，然后等自己觉得好有潜质啊咁样，然后哇！啊，唔系嘛，做一个招式中要练成个礼拜都未练到咁 样。咁啊，有啲危苦啊，姑且睇下 Nicole 究竟喺呢一个月嘅时间啊，能唔能够完成佢呢个剑球十招？ 系。 咁啊，关于即系啊呢一个啊，想为 Nicole 打气加油嘅话，可以去佢嘅 Facebook 啊 ，Nicole Go Go Go， 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嗰条片嘅。 系啦 ，Facebook 系吴永熙 Nicole， 咁就留言俾乌嘉伦。 吓，留言我做噶。 攞乌嘉伦嗰份十二嚿腹肌嘅礼物咯。 拜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